外国媒体在16号到19号期间报道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革命活动消息。俄罗斯卫星电台、中国香港的大公报和凤凰卫视、日本的共同通讯社和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对大通江果木综合农场和大通江养猪场进行现场指导的消息。几内亚国内国际广播电台和七种民族语广播电台、白都山捷克朝鲜友好协会网站报道了金正恩同志对大通江果木综合农场进行现场指导的消息。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委员会网站上载了金正恩同志考察顺川化工联合企业新建的丙烯类涂料生产工序的消息。德国反帝论坛网站现场指导消息页登载了上述消息和金正恩同志对1月18日机械综合工厂进行现场指导的消息。上述新闻媒体登出了金正恩同志照片。